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，一首歌也有声音。 每一次听，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。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，在茂密的山楂树下，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。最美时光， 吻这个词它在音乐当中却常常的出现，我们用音乐去亲吻生活。这首和吻有关的歌来自于吴镇宇所主演的一部电影《神经侠侣》当中的插曲，它有着很动人的词和曲，看看作词人和作曲人就不足为奇了。李宗盛、林振强，再加上这样的一把好嗓子，林忆莲，假如让你吻下去。 或是这晚太早，不